土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关村园区设立30周年，中关村管委会联合北京电视台，以中关村人创新创业史为主题拍摄制作的6集系列纪录片《中关村变革的力量》，将于本月12号到17号每晚10点在北京卫视播出，展现中关村在改革开放40年中引领全国创新发展的丰硕成果。作为一部以经济视角展现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的电视剧，由陆毅、袁泉领衔主演的《风再起时》今晚将登陆湖南卫视。这部剧的时间线跨越改革开放40年，讲述了时代浪潮中个人命运的变迁。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将于本月9号播出。节目中，文化创意新品开发员邓伦和周一围以及神秘嘉宾将和专家漫步在故宫中进行探索，找出深藏数百年的历史奥秘。国内第一档太空探索类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本月17号在优酷视频上线首播，将聚焦中国在探索外太空领域为世界做出的贡献。王宝强、张雨绮、田亮等参与节目拍摄。石辉导演的戏曲电影《天仙配》明天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天仙配》是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神话题材黄梅戏电影，由严凤英、王少舫主演。讲述了玉皇大帝的女儿七仙女被凡人董永的忠厚善良打动，下凡与他结为夫妻的民间故事。电影《亡命救赎》定档本月30号上映。硬汉米尔吉布森在影片中扮演一位身经百战的父亲，为了拯救桀骜不驯的女儿，带着女儿上演了一场绝地逃亡。再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新书《秦巴古岩道》。秦巴古岩道是蜿蜒于秦巴山区的泛岩通道，它既是岩夫的谋生之道，也是信息的传递之道、风俗的交融之道、文化的传播之道。本书作者邹卫鹏长期在崇山峻岭之间实地考察，为我们揭开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岩道真相。三生楼读记是著名学者余云国的文史随笔，素以文思兼具而飞升读书界。三生楼读记中既有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反思，有古今名人学者的剪影，也有对中日往事的勾陈与思考。五库斋忆旧是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灵修先生的一本回忆录，书中作者自述家世、求学、治学经历，实录了商鸿逵、侯外庐、顾颉刚、向达、邓公三、杨向奎、王玉栓、唐长儒、谢国珍、俞平伯、顾准等一批知识分子在20世纪这个大时代中的生活情状。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快08分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周一四点有戏只有一个任务，跟大家好好盘盘点。 嗯，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盘点啊，商场一般都是关门是吧？ 嗨 就是不让顾客再购物了。 哎， 那咱们不一样，咱们这盘点的是开放式的。 嗯 啊，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次告诉各位，每个周一呢，你都可以也随心所欲啊，说说在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几部电影当中，你看了哪部？对哪部特别的有意见？对哪部特别喜欢？ 哎，这个上周和这周，我们分别将会迎来两个节日啊，尤其这周呢，对于很多看电影的朋友们来说，就特别开心了 啊，是吗？ 11月11号嘛，对吧？ 啊， 这个将是，就是两个不可多得的民间自创的自娱自乐的小节日碰在了一起，对吧？然后在这个光棍加购物节上面，也会有电影呈现啊。关键上周呢，也有一个节日，就提前把 这个 有啊，有节日啊，飓风奇节嘛。 哎呀！ 是吧？ 这也叫哎呀， 节日嘛，对不对？节日嘛，对吧？你想，这双十一来了，大风一刮，这购物车全空了嘛？ 天哪， 像不像一场飓风？ 好吧，这个节日的时候，按理说应该是电影票房爆发的一个时候， 嗯， 是吧？ 对。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有感受， 都让飓风给刮跑了。 就问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去电影院？ 哎， 这最近确实是影视的一个小低潮啊。 哎，可以说是。 哎，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几天啊。周末我们从周五开始算吧，到今天已经是差不多快四天的时间了。 嗯， 这四天当中到底这周末票房排行如何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盘点时刻，我们来看看谁在排行榜上能够取得好的名次。按照惯例，我们回顾的刚刚过去的周末票房排行榜，从全国大盘开始，来看看全国对于这个啊观众们对于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电影，究竟是用自己的这个买票行为投出了什么样的票数？来看看全国排行的前五位，我们看到在上一周呢，事实上有大概近十部电影吧，新的电影加入到厮杀当中。 嗯， 但是啊，上榜的依然不多。来看一下，排在全国排行榜的第五位的是，这应该算是老电影了啊，《铁血战士》啊，这部电影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2亿700万。 哎呦，你看这，好意思说累计已经达到哈？ 咱们这《铁血战士》这个票房你有意见？ 2亿还好意思累计？ 半个手都数过来了，这个 这么长时间了啊，确实这个 最近真的是低迷啊。我们说到这个2亿的时候，大家不要小看啊，这2亿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票房当中就是最高的了。排在票房周末排行榜第四位的是《冰封侠：时空行者》。哎，这部电影一会儿有说的啊，这个最近争议很多啊，包括这个幕前幕后的啊。 你看，就应了我们四点有戏这个是吧？我们一说的这电影可能没什么戏，但是它幕后它有戏、啊哎、 有戏 是吧？ 戏非常足， 哎，是啊。 他《冰封侠》的这个《时空行者》的票房呢，已经累计达到2755万，这是刚刚在周末上的电影，2000多万的成绩，在全国呢不算是一个好成绩，但是呢，在最近的影视当中，话题的一部电影也算是有所收获了。来看一下排在全国票房周末排行榜第三位的是电影《流浪猫鲍勃》，这是上次我在周一的时候刚说的这部电影的名字，赵亮马上就有反应，因为他对这部电影比较熟悉。 哎，这个看到这个电影能上映，我还挺惊讶的、啊。 老电影， 对对对，这个票房我也挺惊讶的， 嗯， 真没想到哈、啊， 还拿到了全国的3025万的票房。 对，这个吸猫人还是不少的、啊， 没错， 喵星人不少。嗯， 来看一下全国票房排行榜，周末的排行榜的第二位，排在第二位的是电影《飓风奇杰》，终于这个节日啊，才排在了第二位亚军的位置。 哎， 累计票房 一般化， 5060万。 嗯嗯，很一般 ， 确实很一般。 来看一下排在第一位的。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因为在上一周上映的几部电影当中啊，好像好莱坞电影一共有三部吧， 嗯， 这是其中一部，叫《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 嗯， 我们知道迪士尼呢，在最近的几次啊这个真人版的过程当中呢，都有不错的一些表现，但是这部的虽然拿到了票房排行榜的第一位。第一名，但是它的累计票房只有8501万。 对，差强人意，还行了，8000多万，可以了， 差不多。来对比关照一下咱们北京的市场啊，这个北京市场往往跟全国市场在这个低迷时期 就 有很大不同， 不一样啊。先说一个没怎么上榜的，我看露一头是吧？地大物， 什么叫露一头啊？ 你这个稿子上面露出 半个名字 ，地大物， 三个字都是半个名字， 啊、 这你都能看出来， 地大物嘛，低的下去了啊。 地大物其实是没有上榜的，但是它排在了第六位啊。这个正式的榜单当中，我们看到了北京市场的第五位是《铁血战士》，这个是没有跑的。 嗯， 那么第四位是电影无双， 哎呦，还在呢，哎呀， 12亿5400万、 啊， 真的最近是没有能够跟他匹敌的， 还弄了200来万呢啊， 是， 这已经是这个马上要下线的， 没错，200多万的成绩，这在这个周末还算是好成绩。 关键是你要看什么呀？虽然只有2928场，但是还有12.4%的上座率，这就是， 天哪，这上座率应该是排在第二的， 比铁血战士还高呢， 厉害， 铁血战士是吧？排了3000多场，按理说没比他多多少。但是只有他一半的上座率，这个你要看到。 你们干嘛一遍又一遍的看无双呢？是吧？ 对，确实是。就我觉得这个口碑就是在这儿，可能之前有一些朋友呢没有时间或者对他没有信心，对吧？ 嗯嗯， 然后到这个末期了， 哎，听到你们这么忽悠，去看了 看一看。哎， 来看一下排在北京市场北京市场的这个票房排行榜周末榜的第三位， 是电影《飓风奇杰》，这跟这个全国市场呢是不一样的。全国市场方面，《飓风奇杰》排在第二位是稳稳的，而在北京是第三位。那么高于它的，在北京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二位的是《流浪猫鲍勃》。再次恭喜赵亮，你看的这电影，你真是啊，投谁谁准， 是吧？哎，这北京的这个吸猫人啊，猫奴们多一些啊， 确实不错啊。哎，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一致的，是《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这部电影在周末的北京市场确实还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它拿到了604万的票房。 好，这个就是我们周末的这个排行榜。 对，票房排行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来总体看一下吧。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电影为什么它都排在了各自不同的位置呢？我们说过，上一周呢，在周末的时候，其实从周五开始算，一共有接近10部电影加入到电影市场的厮杀当中。这其中的重点呢，就是来自美国的《滴答屋》《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以及《流浪猫》。流浪猫鲍勃不算啊，应该算上那个飓风奇杰。然后加上流浪猫鲍勃和冰封侠时空行者这几部电影呢，算是最主要的几员干将了。而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电影啊，基本都没有拿到特别特别好的成绩。中国市场的周末三天，我们看了一下，如果不算今天的话，票房的和同期相比是不升反降。报收是3亿多一点点。创了4个月的票房新低， 对， 位居年内的倒数第三。这个很意外啊。相对而言呢，《飓风奇杰》这部电影，今年3月份在北美票房比较低的一部影片，还算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的唯一赢家。 这个电影在美国特别不稀奇，是吧？ 对，特别不受待见。 对，虽然你看有这个，就所谓的叫你要说什么来着？两个类型，跨类型， 灾难加罪案。 对，但是其实就是相类似的题材吧。美国电影很多很多的啊， 是， 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牌的演员，就是也很正常。 是，来看一下这个周末的几个特点吧。刚过去的周末。电影市场呢，第一个就是说到迪士尼这个真人童话怎么也不行了呢？也被寄予厚望的《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刚才我们虽然看到它在两个榜单上都是第一名，但是它的票房确实不及，达不到那个预期啊。 对，不都没过亿呢？ 是 吧？8000来万。 在这之前，我们知道什么《美女与野兽》啊，《爱丽丝梦游仙境》啊， 都是大热点。 对啊，都还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可是这一部，这个《胡桃夹子》《四个王国》，是不是由于它的 IP 本身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呢？刚才我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说到《胡桃夹子》，他们还在想，他们说，哎，是一个新创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说你们忘了。过去你们看童话的时候，胡桃夹子，这个你有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更熟悉一点啊。特别给小女孩讲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一下，带孩子去看一下胡桃夹子四个王国啊。 对， 所以这部电影呢，本来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它在周末的几天当中，虽然排在第一位，但是票房不及预期，这是说到的第一个。它目前的口碑呢，豆瓣评分也只有6.1分。 太一般了啊。 而且有人说了。你因为这周啊，毒液就来了啊，漫威的毒液就来了， 对， 所以这个就更厉害了， 很容易把它吞了。 对 啊，这个其实呢，你看它虽然没过亿吧，但是它你维持一段时间，我觉得啊，比起它这个之前的这个迪士尼这些呢，其实也不会差太多，可能《美女野兽》快6亿了，它比不了，但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也就是不到4亿，对吧？第二部也不到4亿，它慢慢的，它可能。不如吧，他也会逼近， 是， 但是下周这个就是 这周毒液一来， 对， 完了， 毒液一来 完了， 我觉得 其他电影 可能这毒液就 都被毒死了， 对，就把它吞了，很有可能。 那么说到上一周周末的票房市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到了3个月3亿啊，创了4个月的新低，这个确实是在历年以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厉害，今年。到这个月份的时候，不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飓风奇杰》和这个《流浪猫鲍勃》呢，算是都不错的成绩啊。但是其他电影呢，基本都没有达到预期。像我们说到的《冰封侠：时空行者》是2686万，名列第四，豆瓣呢仅仅是2.6分。无论是口碑、票房都不如，都不如谁啊？都不如公认为烂片的第一部《重生之门》 哦， 这是出乎咱们的预料了 哦，是吧？ 本来想到这一部应该挣个名了，有了新的编剧、新的大导演的加入哈，结果闹到这样一个地步。刚才有人在问，齐峰在问冰封侠是演员的问题吗？是演员的问题吗？这个答案非常之难找，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微博上啊，双方都在指摘。对方的不是， 哎，这个我们用一句文言说就是拆丝，是吧？ 对，互撕， 互撕啊，对， 至于真相如何，我想啊，有的时候这个冰山底下的东西，咱们还得。 沉浸一段时间。 哟呵、张帆想的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了。 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分辨啊。 啊， 那么周日我们知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对它的票房影响可能还是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飓风奇劫》，刚才你在说《飓风奇劫》的时候，我打断你了。《飓风奇劫》呢，因为我刚好去电影院啊，正式的观摩了一下。 哇，那票房这么低呢？你、这。要张帆不去，这票房就 这回没包场，好了吧？ 你这影响力是吧？你看你去了，大伙儿还不去、啊？《 飓风奇劫》是一个，我上周五说的那个，我觉得非常关键，就是它是一个其实是老题材， 嗯， 就是我们说到叫趁灾打劫这么一个话题嘛。 对， 那这种话题在好莱坞呢，并不是十分多见，但是它。 嗯， 不是没有过， 对，类似吧， 对， 类似 类似题材有，但是这回呢，我们知道有了《速度与激情》的导演的加盟哈， 嗯， 包括是《极限特工》导演嘛， 对， 这个导演的加盟， 就对于他动作场面嘛，大家特别期待，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故事性还是那个老话，其实从《速度与激情》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有这个印象，就一开始故事并没有后面那么精彩， 对。 那么这一点上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加强，所以我给他了八个字的评语，我说效果不错，整体一般，这就是飓风奇劫。我们在今天的周一小盘点当中还是征求各位啊在周末观影的意见。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有对最近哪部电影特别需要点赞特别吐槽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三十秒之后马上回来。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来看一下朋友的发言，我们看到唐朝栗子在平台当中说，就看了。功夫联盟啊，这是不是上一周的，而是上上一周就跟大家见面的电影了。 嗯， 很有意思啊。嗯，我们可以联系到几位主创啊，因为在上一次在重生之门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冰封侠的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当时就闹过很多的不愉快。当时呢也把矛头指向了某位演员， 嗯， 而且当中呢也牵扯到了另外一位，就是这一部功夫联盟当中的演员赵文卓。 哦，对对对对对。 其实这件事情呢，我还是说，就是看客们啊，有的时候我们是看热闹，有的时候并不清楚事实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件事情闹到今天这个第二部冰封侠第二部的时候又闹出来这样的新闻，不得不让人啊有遐想。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电影它不会好看的，对吧？你甭管是谁的原因，反正大家没合拍，对吧？这个有闹出问题，闹出矛盾来了。而且又是说，我觉得对电影本身就是一个伤害啊。如果你不管是说冲着这个电影的品牌啊，冲着演员的这个影响力啊，对大家都是一种伤害。 你知道有一种阴谋论，老是听到这个论调啊，说啊闹出这个事情来，就是他们在为票房啊在做噱头啊，他们是想让大家觉得这个有可看的地方。 这有什么可看的地方？ 我就觉得啊，就是如果是把一个个人的名誉摆在前面的话，这是很难理解， 不可能这样的。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 不会是这样炒作。 对，不会是这样炒作。但是糖炒栗子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他说看了《功夫联盟》之后，他觉得很难看。 哎呀哈，就没有点， 本来满怀期待的，结果是苦不堪言。你看啊，全是这样的话。他说我很喜欢黄飞鸿啊、霍元甲啊、什么陈真啊、 叶问 啊，穿越而来，但是剧情毫无新意，本来创意很好，但是结果很差。 嗯， 很期待漫威的毒液，所有的人都押宝。接下来的， 我跟您说，期待越大呀，我希望您越满足。 漫威最近一段时间的片子还没有说就是特别的出人意料的不好，对吧？ 对对对，嗨， 是 出人意料的不好， 是不是？没有啊， 至少中规中矩吧。你看《蚁人二》也还不错， 对 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还是等待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在这周啊，这个票房能挽回颓势。哎呦，阿童木。好像怎么些日子没见了哈 啊！ 怎么第一句话就说活着回来了？ 怎么把铁臂落在电影院了？ 非常欢迎啊！跟我们说了一大串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到的几个电影吧。他说有些电影是骗钱啊。他说《时空行者》是要命 哦，嗨， 没头没尾的剧情 啊， 没边没沿的人物穿越，尬笑尬聊，还有出乎意料的插曲，片尾的鸡汤旁白。他说已经找不出语言能描述看片子的感觉了。周末看了三部电影，除了要命的冰封侠之外，还看了

技术成绩呢都比较差。那这周呢是不是还会继续保持这样的颓势呢？我想不应该了，因为我们刚才说已经连续两三周的时间啊，从这个国庆以后基本就没有一个特别有起色的这么一个周末会出现。 都在等这双节呢。对吧？ 棍。 没有棍，就是这双节嘛， 双节 对吧？ 双十一来了，这个电影市场就好了，这个还是一个新的一个推论，是吧？到底好不好？你要说的是在淘票票买票吗？感觉有挂钩了啊！刚才说这个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那个谁啊？那个齐峰刚才说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要不是开车非给你们发一个5000字的吐槽。 嗯， 那不是稿费给谁给啊？但是除了《毒液》，还有就是过去的《无双》啊， 嗯，《 影》就是张艺谋导演的《影》还可以，其他电影，哎呀，我的钱呢都被骗了，哎呀，最近 怎么 没少看？应该 不是，这怎么都这么厉害，都能先看着这点映场呢？我这着急。 首映点映 啊， 特别恭喜这个看过首映的朋友，因为你们今天有机会先于别人在我们平台上来说说你的观影的感受，好吧？ 哎，小胖说了，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没时间呢。让赵亮、张帆给推荐一个电影，值得看，说就信我们俩。哎呀，那您是很久没听节目了吧？ 但是早就没人听了。 我们推荐完了之后，您就可以像拆心词典一样排出一个错误答案。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推荐，我们就推测。感觉是半仙儿。哎呦，这个你要说新电影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好像你就是很久没有看电影，那我觉得《无双》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对吧？啊，最国产电影当中，这算是最近最好之一。 本周的电影就是得看您喜欢哪一口啊，这个口味比较多呀。咱们这个小甜点是吧？ 这确实今不是这个 周 末， 对， 像是一个拼盘。 拼盘，哎，首先我们有大餐毒液， 你这大餐有吸管吗？ 饮料啊，饮料来了啊，毒液。 对，这毒液呢，确实是好像很多人已经期待了好一阵子了哈。至于这个毒液究竟它会不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啊这个吸金的效应，我们来听一听，先来感受一下。刚才不是那个有朋友纠正我们吗？说。不能纯算是漫威的，对吧？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蜘蛛侠也好，还是像毒液这样的 IP， 它都是叫漫威和索尼哥伦比亚共同开发。那么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这个共同开发这下毒液究竟有多毒。 My mother always told me that anything in life worth having would take sacrifice, patience, and be a lot of work. That's you. I'm quite a catch. That's what my mom told me. I'm Eddie Brock.I'm a reporter. I found something really bad. And I have been... Who said that? Taken. Knock, knock, let the devil in.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Cooperate. And you just might survive. What the hell are you? We... Humans are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This new species can change the world. Guys, you do not want to do this, trust me. Mask, copy, mask. Copy. Whoa. Ah, this.听到这样的感觉呢，就是能回想起来当年的蜘蛛侠。我觉得索尼开发的东西就是画比较密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蜘蛛侠就是几经这个就是不断的去重复讲同样一个故事啊，次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 还、 啊、 这还是真不得了， 是不是、 啊？ 你看他永远做得到，永远就是他那部，而且他这个三部曲，你看每次几乎都是三部曲吧？永远都是第一部，就是他怎么变成蜘蛛侠的，永远是这一部最受欢迎。 这是你最吐槽的地方， 啊、 看了一回又一回。 但是我还都爱看，你看 可以换什么演员都行 啊。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 而今年不是还有动画版吗？ 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血战。张峻岭上那个小伙演的就是超凡蜘蛛侠、 我知道你说那个 、 你跟我不一样， 加菲尔德， 我当年是托比马奎尔嘛， 啊，托比马奎尔，对， 托比马奎尔是第一个吧？ 对，就是呆板蜘蛛侠啊。 那为什么提到蜘蛛？哎呀，为什么提到这个啊？不管是那个特别啊英俊的啊，特别呆板的，为什么提到蜘蛛侠？是因为毒液刚才你提到，他跟蜘蛛侠有着哎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是未来这个毒液，他会成为蜘蛛侠的一个相爱相杀的一个反面人物。 你知道啊，就是我看这个毒液的预告片的时候，我往往有一种看到了那蜘蛛侠反派的感觉 啊，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里面的那个那个家伙的那种变形嘛， 对，长得也蛮像， 是吧？就是你知道那个被撕成一片一片的，一缕一缕的，变成那个怪兽的样子。 对，咱们还有那有那歌唱他吗？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撕成一片一片， 你这是血，这是血。那个，这是毒液啊！这毒液，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大家为什么期待？因为它在北美十月初上映之后呢，好像效果不错啊。虽然这个也有争议，但是它大部分的观众对它的评价还比较高。目前豆瓣是7.2分的评分。我们知道一旦有这个评分的人数足够的话，豆瓣就会产生。产生分数了， 对， 并不一定在国内已经上映。 是是是啊，这个汤姆哈迪个人还是相当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对吧？敦刻尔克呀，疯狂的麦克斯啊，是吧？这个荒野猎人、盗梦空间， 就连荒野猎人都是反派， 对对对对， 别人都觉得太可爱了。 对对对，是演技派，演技派啊，很厉害啊。 稍微说两句，这个毒液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他不太熟悉啊。一个记者叫艾迪，他调查这个一个新闻线索的时候呢。事业受到了重创啊，未婚妻呢也跟他有破裂了，然后意外的被外星共生体给入侵了。 对， 然后挣扎之后用了强大超能力，他长得就跟那个入侵他的那个一样，然后就成了一个无人可挡的毒液，这么一个他们叫漫威最特别的人物。 对，其实类似的这个故事模型，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小时候我在科幻世界上看过。 啊， 看过类似的咱们中国的， 那时候他们就转载漫威了， 不是科幻小说作家写的一部短篇的科幻小说， 哦， 就是拍大腿啊，你看就是相似的这个概念，我们早就有人写过啊，其实就是一个叫外星生物的共生寄生这样一个概念啊，值得一看， 七棒马上就接了啊，毒液故事本身我兴趣不大 啊， 冲着汤老师看吧。 哟呵 啊，最近看见汤老师貌似还是敦刻尔克 啊， 应该是， 对对对，敦刻尔克。 虽然就是最后都阵亡了， 哎，就演得非常好。 所以他跑了是阵亡了， 应该是 驾着飞机嘛， 对，是吧？应该是这个牺牲了。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毒液，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说了拼盘嘛，他还有其他的菜品，来听一听这个是不是合各位这个柯南迷的胃口。 何が狙いなんだ。 確か名前はアムロ・トールだったかしら。 かつて警視庁捜査一課に在籍していた毛利小五郎。 本周周五，《名侦探柯南》系列的第22部。他们叫剧场版，咱们叫动画电影啊。将要在中国大荧幕上亮相。这个电影呢，其实在日本应该是今年的4月份已经上映过了。 哎， 然后它在今年的10月份啊，在日本地区还进行了一个叫4D 版本的上映。 嚯，动画片的4D 版本。 对，这个没怎么见过哈。 嗯， 但是说明日本观众对它的喜爱程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永远长不大的小神探啊， 哎， 确实是非常有人气。 你看你说这句话，人家最近北京首映礼的时候，那个在首映礼上哈，他们来的主创面对着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哎呀。可能总有一天会完结，他们就说柯南呢，是只要我不长大，你们的童年就永远不会完结。 好，特别好啊！希望柯南永远不要长大。 这回他是针对一个故事，是东京那个峰会会场大规模爆炸案，然后柯南呢跟警察发生冲突啊，这么一个线索展开的。这是这个周五要来的《名侦探柯南》，它的副标题是《零的执行人》。目前豆瓣我看了一下，评分不是很高啊，5.8分。来继续说一说本周即将到来的电影，还有一部刚才我们已经听过他的歌了，周迅唱的《样子》是给哪部电影呢？叫做《你好，之华》。 你有喜欢的男生吗？我觉得我有点喜欢他是在12月的时候。 能借您的地址用 陈可辛监制，岩井俊二执导，周迅、秦昊领衔主演。这里头还有很多人，杜江啊、张子枫啊，啊都在当中有演出，还有谭卓啊。 哎呀，我这心放下了啊。 嗯， 一开始我以为是一个酒的广告呢，是吧？ 你好，之华。 你好，之华。 是。 昨天放学了， 说这个啊， 文艺文艺， 没有人头马什么事儿啊。 哎、 那个，岩井俊二对于中国的观众应该很熟悉的名字啊。 嗯。 情书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 这么多年统治地位啊， 这回也还是、 哎、还有点像、哎、啊，又是信， 还是一封信， 一封信、啊 哎、以信为线索、啊、 对对对， 浓缩了一个说是从小到大他的经历和想法、 嗯、 形成了一个关于遗憾错过关于人生的故事，一听这个感觉就是特别文艺啊、 嗯、这回好像我们看到的一个最佳的宣传点是说岩井俊二首次的华语电影， 嗯 啊，他执导的华语电影跟陈可辛一块儿，陈可辛因为跟周迅是有过合作的， 对。 那么岩井俊二的镜头之下，周迅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主演们，究竟还能不能表现出来当年情书的一个味道？这个好像有朋友是怀疑的哈。 嗯， 刚才阿童木就说算了吧，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 哎呦 啊 啊， 这个嗯，有些人拿着文艺青年的范儿， 嗯， 无病呻吟的嗑。 哎呀呵， 哎呀，您这个太厉害了。当然了、 嗯，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可能最近好像还是个时尚话题的讨论、哦， 嗯， 是吧？在我们看到很多社交平台上在讨论，就是周迅在《如懿传》啊，对吧？在这之后回应的一些话题， 嗯。这个值得关注一下，我觉得啊， 对，毕竟是一个最近可能这个点还是比较多的一个电影。 嗯 嗯， 这刚才让我们推荐电影的这小胖哈，不知道您喜不喜欢这一款、 啊、 是吧？哎，有大片，这也有温情脉脉的小文艺片、 嗯、 啊，可以看。 那接下来还有，我们来看一看英国的一部，哎，也是一个温情的片子啊，叫《我的冤家是条狗》，你还记得吗？上周是猫， 嗯，对， 这周马上狗狗的电影就来了。 Deezer bequeathed you Patrick. Patrick Hopper. Are you sure? Yes. Scott, looking at me. Oh. 这部电影是英国导演曼迪·弗莱彻执导，英国影星比迪·艾德蒙森和艾德·斯克林主演。我看了一下，家庭喜剧电影，它特别不像那个我们看到好莱坞的那种就扑面而来的那个大的场景啊、大制作、 嗯， 它就是一个家庭类型的电影。 嗯， 讲的是一个大龄的女青年叫莎拉，她意外地继承了外婆的一个宠物狗，叫八哥。 嗯， 其实什么八哥，人家叫 Patrick。帕特里克啊， 帕特里克啊、 哎，然后他这个原本就是生活一团麻嘛，然后雪上加霜， 嗯， 但是呢，这个狗给他带来了改变，带来了生活的阳光， 嗯、对，哎，然后这个莎拉呢，从凉拌的也就变成这个综合 凉拌的呢， 哎， 这个电影啊，我实话说，我是特别想为大家去了解更多信息，但是始终查不到更多信息了。 对对对，英国电影确实，我们其实看的纯英国电影不是很多啊， 对，可能英剧还好多朋友还比较喜欢、啊， 对对对，嗯， 来继续来说说这周五还要到来的一部电影啊、这个呢，郑伊健的影迷们啊，又有眼福了啊！ 哎， 看到他那个预告片，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嗯， 就是，他跟郭富城的那个 啊什么？ 就是那个不是、 啊， 我要说的那部电影是古装的 哦。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哎呀，我这到嘴边啊，麒麟臂，我就想起来里面的一点点风云嘛， 风云， 特别像里面的造型 哦。 这部电影叫《三国杀》， 嗯， 点换。 这个游戏之所以能够流传了千年，那是因为这个游戏教会人们如何辨别忠奸，明辨是非。 英雄们，为你祖上左慈所建。 这应该不用我解释啊，它是英雄门，不是英雄门。 嗯。 说的三国杀这个游戏，刚才赵亮很有感触，那很有感情。但是人家说了，都是玩了千年了 啊，还有话， 这肯定是虚构 啊。这个三国杀，它叫这名啊、 嗯， 肯定就能吸引一大批的这个叫卡牌啊桌游的粉丝。 对对对， 啊、 是。 可能在咱们这个现在，当然玩的种类很多了， 嗯， 但是确实呢，就是据我所知呢，三国杀火了一段时间，就是它这个叫什么，别具一格。 你知道今年是三国杀的多少年吗？ 啊、 十年 啊、十年是吧？ 啊、哦，十年。 就现在其实种类更多了， 对， 各种杀。 那个时候玩三国杀的时候，可能还就是种类不是那么多， 就是这么着一枝独秀啊，可以这样讲哈。 这部电影呢是叫做《英雄奇幻题材》啊，郑伊健、于荣光、贾青、谢天华、林晓峰、克拉拉， 嗯， 这个熟悉他们的朋友 的我就特别想说一点什么呢？这个三国杀游戏啊，你要看到它的设置，那对比起三国来讲， 那可真是精心呐、啊，非常有道理，哎，所以希望这电影也精心，是吧？ 好吧，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看最后一个留言，齐峰啊，他说《毒液》是真心的简单粗暴啊，简单套路，用华丽的特效填充很满，《无双》是用上帝视角来看，感觉和以角色的视角来看啊，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影说到张艺谋的这部电影，他说画面华丽的有些过分了，容易疲劳，看懂了但是又不太懂。其他的他还是给了那个称呼，他说那个其他电影骗了他。 哎呀啊， 看看吧，这应该接近到年底，我们说贺岁档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好片子会加入其中。 那当然、嗯、啊，希望这一周各位能够找到你们各自的小甜点、嗯、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这歌是来自那个我的冤家是条狗里面的歌，特别好听。 好，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